想说不喜欢，舍不得说。怎么了？鲤鱼吃多了是怎么的？嘎巴什么嘴儿你？不步走了吗？来来来，上屋来。二次把他又拉回这屋子里头，还这棋桌对脸一坐，把这棋盘往过一放了。兄弟，哥哥说你两句。来的时候你不乐意进来，我死拽活说把你给拉进来。进来以后碰上这么个姑娘，你俩眼发直。人之常情，好美之心人皆有之。食色乃性啊，这个不算你不对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她长得漂亮，你心里的喜欢，这也不算什么大罪过。那么我就问你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爱不爱这样的姑娘？世界上有一种事情叫做一见钟情，这您也不能不相信。说王文就撞这姑娘一下，看这么一眼就爱上这姑娘了吗？哎，这个人呢很怪。当然您各位对于我来说是比我有经验，因为我没搞过对象，我就搞一回就结婚了，您知道吧？我这都知道，您知道吧？啊，最起码我告诉我媳妇儿是这样的，您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到二十多了，这个我要搁过去六七十年代，我这都上单位都能领补助去，大龄啊，晚婚晚育，这都给奖金的，这都搞一回对象，我们就正式的登记结婚了，就过日子了。过去那人基本也都是这样的情况，现在的青年男女可能，哎，搞几回对象的也是大有人在。我也没细研究过这个现在的这个青年男女的感情问题、生活问题，但是有人跟我说就有这一见钟情，大概王文跟这姑娘就有这么点意思。 一见钟情也好，是有那么点意思也罢，王文跟这姑娘这事儿能成吗？我们时间的关系，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再继续欣赏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丫头》。 我们的心是爱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赞赞新时代》，王品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在，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 扶起来，唱起来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 我们的心是爱，和你把手走进家门的期待，五千年的情怀，让它中国成为 春风花儿开。

相见，分享故事，无话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，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。 我们欣喜着。